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，啊耶，绿绿的草原，这是我的家，啊耶耶。奔驰的骏马，洁白的羊群，哎呀呀呀，还有你姑娘，这是我的家，哎呀呀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，哎呀呀，绿绿的草原，这是我的家。奔驰的骏马，洁白的羊群，哎呀呀，还有你姑娘，这是我的家。